倪宽，谦圣人也，至尚书，是欧阳生，以郡国选一博士，授业孔安国，贫无资用，常为弟子都样，时行吝作，待经而除，休息则读诵，其经如此，以设策为掌故，公赐补廷尉文学足史。宽为人温良，有廉之自降，善主文，然懦于武，口弗能发明也。使张汤为廷尉，廷尉府尽用文史法律之力，而宽以儒生在其间，见位不习事，不属曹，除为从使。知北地世序数年，还至府，上续部，会廷尉时有遗奏，以再见却矣，愿使莫之所为。宽未言其意，愿使因使宽为奏，奏成，读之皆服，以白廷尉汤，汤大惊，召宽与语，乃齐其才，以为愿，赏宽所作奏，及时得可。翌日，汤献上，问曰：前奏非俗吏所及，谁为之者？汤言倪宽。上曰：吾故闻之久矣。汤由是向学，以宽为奏宴院，以古法一绝一遇，慎重之。即汤为御史大夫，以宽为院，举侍御史，献上与经学，上阅之，从问尚书一篇，擢为中大夫，迁左内史。宽既治民，劝农业，缓刑罚，礼御讼，悲体下士，务在于得人心，则用人后事，推情与下，不求名声，利民大信爱之。宽表奏开六府渠，定水令以广盖田，收租税，食材阔狭，与民相假贷，以故租多不入。后有军发，左内史以复租客店，当免，民闻当免，皆恐失之，大家牛车，小家担负，属租强主不绝，客更以罪，赏由此欲其宽，即意欲仿古寻受封禅之事，诸如对者五十余人，未能有所定。先是司马相如病死，有遗书宋公德、严福瑞，足以封泰山，上齐其书以问宽。宽对曰：陛下功发圣德，统集群猿，宗祀天地，建礼百神，精神所向，征兆必报，天地并应，福瑞昭明，其封泰山，善良府，昭姓考瑞，帝王之圣节也。然想见之意，不著于经，以为封禅告成，何屈于天地神奇？知界经专以皆神明，总百官之职，各趁事宜而为之结文，为圣主所由，制定其当，非群臣之所能列。今将举大事，悠游数年，使群臣得人自尽， 终莫能成。唯天子见中和之极，兼总条贯，今生而御朕之，以顺承天庆，垂万世之基。上然之，乃自质疑，采儒术以文焉。继承将用事，拜宽为御史大夫，从东封泰山，还登明堂，款上寿曰：“臣闻三代改制，主相相因，见者圣统废绝，陛下发愤，何止天地，祖立明堂必庸，宗祀太一，六律五声，优赞圣意，神乐四合，各有方向，以成家祀为万世则，天下幸甚。将见大元本瑞，登告代宗，发旨凯门，以后景致，鬼害宗祀，日宣崇光，上元甲子，肃雍永享，光辉充色，天文灿然，现象日朝，报将福应。臣宽奉商再拜，赏千万岁寿。至曰：敬举君之商。后太史令司马迁等言，历计坏废，汉兴未改征朔，已可正。上乃赵宽与迁等共定汉太初历，欲在律历制。初，梁相楚大通五经，为博士，时宽为弟子，即御史大夫缺，征楚大，大自以为得御史大夫，至洛阳，闻倪宽为之，楚大笑，即至，与宽亦封禅于上前，大不能及，退而服曰：“上乘之人。”宽为御史大夫，以称意任职，故久无有所匡谏于上，官属异之。居位九岁，以官卒。赞曰：“公孙弘卜筮倪宽，皆以鸿渐之意困于燕雀，远寄仰使之间，非遇其时，焉能至此位乎？”是时，汉兴六十余载，海内亦安，府库充实，而四夷未宾，制度多缺。赏方欲用文武，求之如伏吉，时以蒲伦迎梅生，见主府而叹息，群士目相，一人并出，卜筮拔于楚木，弘扬卓于古树，卫青奋于奴仆，密堤出于降虏，思意囊石板住范牛之朋矣。汉之德人，余资为盛，儒雅则公孙弘、董仲舒、倪宽，笃性则石鉴、石庆，至直则汲黯、卜筮，推贤则韩安国、正当时，定令则赵禹、张汤，文章则司马迁、相如，古籍则东方朔、梅高，应对则严柱、朱买臣，隶数则唐都、落下红，协律则李延年，运筹则桑弘羊，奉使则张骞、苏武，将帅则卫青、霍去病，授仪则霍光、金密堤，其余不可生计。是以兴造功业，制度遗文，后世莫及。孝宣成统， 纂修鸿业，亦讲论六艺，招选贸易，而萧望之、梁丘贺、夏侯胜、韦玄成、严彭祖、尹更始以儒术进，刘相、王褒以文章显，将相则张安世、赵充国、魏相、丙吉、于定国、杜延年，治民则黄霸、王成、公遂、郑弘、邵信臣、韩延寿、尹翁归、赵广汉、严延年、张敞之属，皆有功绩建树于世，参其名臣，益其次也。